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呢，这个是周五了， 对， 是吧？又快到周末了，尤其是这个季节，怎么了？ 就是十一假期刚过去之后，就盼着这一天。 那倒也不是，也不是，还是主要盼着周六吧。周五还没有， 我以为你的觉悟比我更高呢。 哎，首先呢，也是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天气哈。 是， 白天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35%。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呢是9度，相对湿度90%，尾号限行5和0，啊，提示大家了。 嗯， 对，我会发现就是最近啊，这个每天你感觉啊，对于男士来说，首先就是这个悲喜交加。悲是悲在哪儿呢？悲秋，好多人都伤春悲秋，是不是？一到这秋天，稍微感觉你同样走过一条街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以前啊热热闹闹的，现在呢，由于天气的原因，天儿黑的也早了，对吧？然后人也稍微少点，哎呀，这个心里啊不是很舒服。 是， 但是呢，哎，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云淡，这不叫什么天高云淡啊，还有这个感觉心里又特舒服，哎，秋天到了的感觉。 是 吧？ 秋天其实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对， 不一定呢。遇到秋天总是那么伤感。 哎，就是有的时候呢，就好多人都说悲秋嘛。那今天咱们呢，就让大家来治治这问题。 嗯， 说一说咱们秋天哪一瞬间让您觉得特别的舒服？ 没错，没错， 啊， 就是秋天带给你那种惬意的心情、愉悦的感受。 哎，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秋天的事儿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动车组呢，明天开始啊，就可以提前选座了啊，覆盖 C、D、G 字头的列车。那从这个10月份开始呢，中国铁路客服这个客户服务中心的12306网站也是公示了一则接际换乘和选座功能使用说明。这也就意味着说呢 ，C、D。G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的选座功能正式的上线了，并且说明显示啊，这个铁路部门呢也是提供上述服务，未实行额外的收费。12036呢，这个网站啊也是应该是12306吧， 嗯， 应该12306啊，这网站呢上述线上这个选座功能呢也是将于这个今天呢正式的啊上线运行了。此外呢，这个此次还推出了啊这个接际啊，换乘的服务，也就是说，即这个旅客啊，在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的时候，可使用接际换乘的功能，查询途中换乘一次的部分列车余票的情况。 嗯 啊， 总之是让我们的出行变得更加的便利嘛。 哎，虽然他说的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我相信大家呢，大部分朋友已经明白了，有些这个细节呢，也可以登录一下这个12306的网站去查询一下。 没错， 是吧？嗯， 我们再来说一个，哎，这对我来说真的觉得挺新鲜的，说这个买房砍价师。这个职业可能会成为香饽饽。 哎， 那么传统当中的这种中介模式已经是受到质疑。最近就是有人会发现啊，就是有些人他会扮成你的亲戚，陪着你去审合同，陪着你去砍房价， 嗯， 帮你分析你的购买优势和劣势，顺便帮你屏蔽掉中介惯用的那些套路。这样的服务呢，自从年初在北京推行之后，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接受和认可。有业内人士也是看好这个砍价师的未来前景，认为传统中介一手托两家这种模式和买方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这样的一个现状是需要改变的。一位资深的砍价师也说了，说比起中介，砍价师的职业更受委托人尊重，而且更有成就感。那希望以后呢，这个砍价师可以不用再做伪装了，不用装成您的亲戚啊什么这样的角色。那作为房产代理人，大大方方地维护买房者的利益。目前二手房砍价师推行二次砍价，就是自己砍不下来的部分要砍价师来，砍价师砍下的价格的3-5%作为服务费。 哎，这个还不错啊，越来越对我们这个买房的朋友越来越有优势了，是不是？ 啊、你还买房啦？ 我怎么了？ 哦哦， 怎么可不可以吗？ 作为一个 就是我继我那个13平米之后，啊、我不能换一个18平米的住一住吗？ 我是记得你有很多产业呀、啊。 对，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这个，我倒其实特别希望就扮成你的亲戚， 嗯， 因为你心里边的感觉不一样，你知道吧？就是说，他如果是你亲戚，对方一看，哎呦，这俩人这关系不一般，他就不敢。特意这一看这人就又特别懂的话，就不敢轻易欺负你。 嗯、 但是你要说，哎，这是我砍价师啊，你把这事儿全交给他了，哎，可能俩人之间，嗨，反正你一商量，你也不是人什么亲戚，你就拿点这什么这提成，我再多给你点钱，你就把这事给办了就得了。 有操作空间 了，你看有操作空间了。但是要是亲戚呢，人家轻易可不敢说这话，对吧？ 其实你知道我是觉得什么？我是希望说呢，就是如果这个真的作为以后的一个正规的行业的话， 嗯， 现在也是一个行业， 嗯， 就是以后会更加的规范化的话， 嗯， 那么希望呢，就是作为一个专业砍价师，拿出自己的专业精神来， 嗯， 不要发生那种，就是说，比如说会和卖方啊，会和中介有那种暗中勾结的那种情况发生。 没错，没错，是吧？就真的把这个顾客当成亲戚， 没错， 是不是？ 嗯，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其中有很多好处，你比如说像咱们吧。对这房产可能不是特别了解， 确实， 哎，这有一朋友跟我讲过，就是关于这个装修的事儿，跟这房产也有关系。 嗯， 装修的时候呢，他只是找一个这个装修公司签这合同啊，签完之后他总觉得这不太懂，看半天只能是签字，其他的选项没有啊，不懂。后来呢，他说得了，找了一个专业的这个这叫什么？这个人家叫监工还是叫什么？啊， 就是这样一个， 哎，中间的这么一个第三方，人家说他帮你办这事儿，一看合同，然后我这朋友就开始心里放心了，因为合同告诉你这儿点出来，这儿得改，而且呢哪儿需要加一些东西，这样呢给这个人家这装修公司一看，又装修公司一看这解约条款，就直接觉得你后边有高人，不敢欺负你了，先把这合同人家就踏踏实实改完之后，再让您签字之后呢，在装修的时候按照这规矩办事了。是吧？ 就是希望第一是有一个专业的水平，第二就是有职业操守，这两点最重要哈。 所以说，就像这个刚才所说的砍价师也一样哈， 嗯， 就是帮这当你出现你这砍价师当说出这几句很专业的话的时候，人家就不敢再欺负你了，是吧？嗯，继续来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再见了小商品市场啊，这个父亲讨价声中回不去的岁月。不久前呢，关闭了北京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承载了许多人的记忆。随着市场的这个喧嚣归于宁静啊，回忆的声音呢却变得更加清晰了。那时呢，是儿时啊与这个父亲逛市场的日子。父亲呢总是能在与小商品的这个商贩的这个讨价当中啊，用合适的价格买到心仪的商品。长大之后呢，终于是明白了父亲呢讨价省下的钱是为了留给谁。在北京这个快速变化的今天呢，那些在这个讨价还价中的人们呢，也是积攒下了无形财富，变得更为的珍贵了。我们无法与岁月交易，让时光倒流，但是心情啊，这种心里边的情感却会随着年纪的增长啊，让我们感到充盈和 富足。 是，这个与其说是一条资讯啊， 嗯、 不如说借着这个，就是说告诉我们说这个小商品市场、啊、就关停的这个消息的同时呢，哎，让我们生发出更多的感怀。 哎，这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吧，因为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人都去过这些小批发市场， 对， 也有点那种情怀， 有， 对吧？但是可是你仔细回想起来啊，确实乱。确实影响了咱们这个首都的这个正常的发展，对吧？是吧？不符合现在这个阶段了，所以说我觉得拆掉也有好处，也还给北京这个非常规则、非常秩序这么一个街道、这么一个商城的方式，是不是？ 对 啊， 就让这种美好的回忆留在自己心里吧，其实也挺好的。 今天对一起来聊个话题，说说这个秋天啊，有哪些瞬间觉得秋天特别的舒服？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来听一首霍尊的歌曲《粉末》。 就相思不相见，便胜过世间万千。红曲树上，牡丹亭前，红尘之中有几人同梦同眠到。 君沉淀悱恻，也卿卿我我，泪水为你流了，都是真的。 刚刚呢是来自霍尊的一首《粉末》，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咱们秋天啊，让您觉得特别舒适的那一瞬间， 嗯， 对吧？ 对， 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咱们北京的秋天， 我觉得秋天就是充满了诗情画意啊， 嗯， 而且就是有古诗为证嘛， 啊， 让我卖弄一下吧， 啊，来吧，开始吧。 那么自古逢秋悲寂寥， 嗯， 我言秋日胜春朝， 嘿， 晴空一鹤排云上， 嗯， 便引诗情到碧霄。 你看看，哎呦，要说你这个特别不接地气儿的人，远远来的是特别好。你给我解释，跟那今儿在咱这话题有什么关系？ 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诗人在做这首诗的时候， 啊、 其实可能这个心情啊，并不是说多么的，就是他当时的境遇呢，不一定是多好， 啊、 有可能是在这个被这个。 不太好的时候， 然后但是呢、 嗯、 他的这种心境是很宽阔的、 哎、 所以看到秋天之后他生发出来的这种感受呢、 嗯、 也是非常的豁达。 那如果按你这么说啊，我觉得这个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更适合今天这个节目。 北京的秋， 不是，这、就是我忘了是哪篇文章当中的了、嗯、那一句，秋天一定要住在北平、 哎、 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对吧、 嗯、 但是呢凭我的生活经验，这个北京的秋天就是天堂， 就是 你看， 你刚才说这几句话的时候、 哎、 我听到就觉得很舒服， 是不是？你说哎，这感觉就是不一样。我觉得秋天有这么几样嘛，就让我们觉得比较舒服。第一个是秋天的景色，可能现在这时候啊，咱们这个可能市区里边还感觉不到，对吧？ 对， 哎，然后呢，但是你往山区，尤其像什么延庆啊、房山啊，哎，海拔比较高的地方，空气这个不是天气比较冷的地方，一下这秋天感觉就会看到，是不是？一个是景色，对吧？首先我觉得秋天可能看的主要是红叶黄叶，对，还有同时呢，我觉得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对吧？ 苹果快下来了，是不是？什么梨呀、啊、对吧，枣啊，这个栗子呀、啊、是不是？这些哎都有，这时候正好吃这些的时候。 我记得我曾经写过一个就是很短小的一个几句话， 嗯， 当时也是形容北京的秋天，就说北京的秋天是层林尽染的香山红叶， 嘿， 后边是什么我忘了，但是你这种刚刚提到这几个关键点，我当时都涉及到了， 哎， 就是想到秋天，其实可以想到很多美好的东西。 对，这就是咱们这个秋天哈，一起来聊聊在咱们北京的秋天，说说秋天当中哪个场景让您觉得有特别的舒服，或哪一瞬间觉得很舒服， 是吧？ 来看看那个温吞吞，他说了，说落叶穿毛衣。我觉得其实这个不如说落叶穿秋裤，对吧？这更有生活了。 是的、 啊， 现在已经不用爸爸妈妈提醒了，自己主动就穿上了。 对， 可能上年纪了。 人家不是不是也说过什么这个爸爸妈妈提醒的时候，这个让你穿秋裤那是最温暖的时候、 嗯。 当你长大了，谁提醒你穿秋裤，你是最幸福的时候。 对， 哎，秋裤代表了一切。 哎， 啊、 还有这朋友呢是升级版、 嗯， 他说呢穿着毛衣。走在铺满落叶的小路上，听着自己喜欢的歌， 哎、这也是不错的一种感觉， 对吧？哎，现在这个银杏树叶已经就是黄了吗？没 有 还 是分地儿，我觉得、哦、还是看这山上啊，基本有些已经黄了、红了。但是呢，一到咱们这个城市里边啊，可能因为这城市热岛效应，温度比较高，哎，然后这个咱们这个叶子呢，普遍还是绿的。尤其现在你从咱们的窗户往外一望啊，大部分还都是绿的， 是的 啊。 再等等。 阿酱也说了，说雷雨天躺被窝里边。手机，这不仅仅是秋天， 夏天也可以， 对吧？春夏秋都可以 哈、 啊，除了冬天是下雪以外都可以。 嗯 啊， 来看这位朋友说的，他说呢，风是凉凉的， 嗯， 太阳也不大，路上的人呢，感觉也是有一种就是慵懒的状态， 对。 但是呢，全世界都是暖色系， 没错，这就过些日子的这个整个的色调全是暖色系、 嗯， 对吧？还有朋友给咱们发一照片了，夏曦他说了，说这是去年照的啊，这个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特别的漂亮， 不光是景色美、 啊， 走在那个落叶满地啊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应该是银杏大道的那种感觉，是吧？ 嘎吱嘎吱的那种质感也是很享受啊。 对，尤其是你看这颜色，真的啊， 你就感觉大自然这种美啊是那么的纯粹，就觉得这颜色就那么统一， 我觉得 真的像画出来一样， 太美了， 是不是、嗯、 我觉得就想到金秋这个词的人也是很聪明， 哎， 就点题就直接说明秋天就是这样的颜色， 金色的嘛， 色调嘛， 是吧。还有这个宋一瑞也说了，晚上睡觉风吹进来的时候，这有什么可舒服的，这多冷的天， 晚上如果家里四面透风的话，那还是赶紧把窗户再弄严实一点啊。 不是，我怎么觉得就是说这个季节你看白天是特别舒适的， 是 晚上其实比较煎熬，有的时候你说 对还没来暖气， 哎，没来暖气，同时的这个你盖被子盖厚了吧热，盖薄了吧夜里边冷，所以这时候我觉得这夜里边在家里还不是特别舒服的、 嗯、 哎啊，不知道人家这个宋一瑞是怎么能享受到就晚上睡觉时候吹风的这种感觉。 也许这位朋友是火力比较壮啊、 嗯、 就是贪凉， 吹的是暖风机的那个风，有可能 也可能啊。接着来看吧，还有这位朋友，他呢是回忆起来啊，说有一次秋天大早上五六点的时候爬起来上学、 嗯、 天气呢其实感觉是很舒服，自己呢走在没什么人的大街上，好像全世界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 嗯、 瞬间觉得没有什么事情熬不过去， 嘿，感觉就是这种状态啊，特别好。尤其是我觉得秋天还好，冬天的时候很多小朋友们上学啊，其实都是特别喜欢早去，有一种探险的感觉，而且每天走的路不一样。那时候我就是，其实假设啊，咱们早上起7点上学、 嗯、 提前那么俩小时 一定要摸着黑出来， 哎，摸着黑出来之后，哎呦，我觉得好，而且还不能走熟悉的路， 哦， 得绕过自己家后边，哎，找一小胡同钻，钻完之后，哎，最好再钻完之后找一同学，还能有时间吃个早点，到学校还算早去的。你说这得早出来多长时间吧？ 是是， 那时候就是觉得过瘾。就冬天的时候，这个天黑的特别，这个不是天亮的特别晚吗？ 嗯， 是吧？然后一般的情况下，你就感觉又摸着黑走，特别过瘾，每天就感觉跟探险似的，而且觉得只有这样了才能证明自己学习特别努力、 哦、 啊！后来发现跟那没关 系，没关 系、 啊， 没关系。嗯， 对对对，就是听了的朋友就听听就得了， 嗯， 可别效仿、啊 哎。 这个上学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 对，还有这个，他说哈尼，他说了，无人的公园里，从树上落下很多的落叶，我站在树底下啊，然后。脚底下踩着一张被人遗失的钞票，这个感觉是最舒适的。 哦，你不害怕呀？ 对， 想 就主要是这个钞票太吸引了， 带给他开心哈。 对， 嗯，来看呢，这位朋友说了，这个天空是很蓝，白色的点缀，那就是白云的点缀。 哎， 下午的阳光洒在身上，感觉到温暖和舒服。走在布满黄色落叶的小路上，偶尔几片叶子掉下来。如果旁边有一个喜欢的人陪着，那这大概就是我一生当中特别期盼的那种幸福的场景， 哎、特别美的时候， 是 尤其、 谁不希望呢？ 对，这个时候也是咱们这个衣服换季的时候了，从这个半袖啊，然后到长袖，其实好像没经历多长时间就必须得穿外套了， 哎、 尤其是加棉的外套，这时候穿可能也不算太早了，这时候一穿上你感觉就不一样了，就被裹在那个厚外套里边那种安全感就出来了，是吧？ 对， 感觉不错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这个风继续吹，他说了，不冷不热的天儿啊，穿着自己喜欢的风衣，走在都是落叶的街道，听着自己喜欢的歌，感觉怎么样？ 嗯， 不一样吧？是不是？ 对 对, 对， 这不冷不热，首先这是温度人家给定下来了，穿着自己特喜欢的风衣，你看这衣服定好之后，然后走在这全都是落叶的街道，还得听着自己喜欢的歌，那种感觉，漫步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特别悠闲的一个下午， 一定是心境也是非常的舒畅。 哎 哎，你知道我觉得确实啊，这个秋天真的也是到了姑娘们扮靓自己的时候了。 那怎么讲？ 不用像夏天一样那么露肉啊， 嗯、 就是穿的，因为穿的单薄一些嘛，所以呢，可能这个身形啊暴露无遗。 哦， 秋天的时候你 可 以有一些， 这 可 能是你啊， 可以有一些修饰啊，就穿一个自己喜欢款的风衣啊之类的， 哎、 配合这样的秋色美景，人在画中游啊。 穿一个。到脚踝的一个风衣，是吧？这把所有的身体这个 该遮挡都遮挡， 全给遮挡住了 啊！我说 最好脸也蒙上， 我说这么多人爱穿那个长款的呢，是这么回事啊？ 嗯，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一起说说这个秋天哪个场景哪个瞬间让您觉得特别舒服？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宇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个话题，说说这个秋天哪一瞬间让您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舒适哈。 是， 刚才呢其实也很多朋友说了，就是尤其是说到这落叶了，对吧？好多朋友都说到了这满地的金黄啊，满地落叶踩上去沙沙的感觉，以及自己这个身体的感觉，是吧？下半时段呢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哈，欢迎大家也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这宁波的一个冰雕展啊是吓坏了游客。网友说了，确定这不是在逗我吗？啊，近日呢，浙江宁波一个动物园的冰雕王国啊，冰雪王国呢，也是办了一个冰雕展。游客呢说道，这个孩子看了都觉得害怕，啊，缺胳膊少腿的不说，有的眼睛还不对称，看上去特别的惊悚。据了解呢，这个冰雪王国啊，40块钱的一张套票，可以在里边呢玩点这个冰滑梯呀、碰碰车啊等等啊，也希望大家能感受一下。 还是不感受为妙吧，看家长都这么形容了，估计也没有什么看头。而且呢，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大概他这个冰雪王国的这个40块钱，而且还是套票的价格，应该也就是和他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应该是对等的。 但是我是这么觉得，既然您开开了，敢叫冰雪王国，敢让孩子进啊，必须得让人有一个差不多的感受。如果说真的是吓人，比如说我还真见过这样的，但是这个人家做的不是这个冰雪啊，什么地方咱就不说了。现在不是好多地方都流行这个做这个稻草人吗？作为稻草人。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就从那个一个景区路过，看到那里边啊，这稻草人编的这个感觉，这个远处看惟妙惟肖，近处一看，就是我怎么看也看不出他编的到底是什么。而且呢，就是我说这个。这狗胆，我说这应该是一条腊肠，后来告诉我是一匹马。你想这腊肠狗和马得有多大区别，但是仍然让好多人都觉得，哎呦，你说得有多不像，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吧，这个咱无论是像做着冰雕啊，还是像做这什么稻草人啊，这最起码让孩子别这个害怕，是不是？别让孩子觉得，哎呦，有歧义，觉得这大人这编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猜不出来， 造成孩子这个心灵当中的阴影哈。 是， 所以主办方一定要拿出诚意来。再来说一下，这个是巴黎魔幻重庆，居民楼顶上开轻轨，轻轨头上有汽车。这说起巴黎魔幻城市，那当然是属重庆莫属啊，这个神一样的交通网一直也是被人们所乐道。重庆菜园坝长江大桥就是这样，桥上跑汽车，中间开轻轨，桥下有居民楼，就像这个穿越而过的这种网红轻轨就在你身边一样，这种魔幻的体验。 你看这真是不错啊。 是， 科技发达就让我们感觉啊，有时候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是不是？ 对。 再来看看那个会烧烤的医生要不要呢？啊，北大清华学霸合伙开烧烤店，青年医生啊，这个两个人几个人联合呢，这个16位来自这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毕业的校友，在北京的西直门附近也开了一家烧烤店。为了做出更好吃的肉啊，他们还用神经学理论给肉做分析啊。老板也说了，说我需要副业，他能让我没有任何经济顾虑。你看看，人家就是也开始了自己的副业，是吧？尤其是联合其他人没事儿的时候，是吧？但是总觉得这俩。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医生里边烤串做的最好的，卖的最好的。这个卖烤串里边这个 医术最高强。 对， 但我们还是希望您就单纯医术高强就行了，烤不好串也无所谓吧。 玩一把嘛。再来说一下，这个是诺贝尔医学奖发现了，熬夜真的会让人变丑变笨的。所以真的不敢晚睡了。今年的这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获得者研究发现了，熬夜会让人变丑变胖变笨。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熬夜，而且呢，很多都是和手机有关联。 哎， 医生说了，长期熬夜会容易导致像高血压呀、内分泌异常、代谢紊乱，甚至引起像糖尿病，甚至更严重的疾病这些情况。 嗯， 所以呀，千万千万吧，就不要再去以各种理由熬夜了。 嗯，真好。 能早睡都不早睡，真是气死我了。 哎、嗯，怎么什么意思？ 那像我们这种，就是每天被孩子捆绑着，你不能早睡的。 嗯， 你想早睡都早睡不了的。 嘿， 那多羡慕，可以有时间、 哎、 啊，想睡就睡的人。 哎，我们其实也羡慕你们。 哎， 你羡慕这个睡不着还有点事儿干的呀？你说还不好好的干事儿？哎呀，还想着睡觉。嗯 嗯，各有各的愁啊。 对，再来看看这个高校的辅导员啊，让学生摆各种啊各种各样的姿势造型啊，奥特曼啊，这个。合照证明这规矩，怎么回事呢？四川大学啊，这个辅导员呢也是查寝又出新花招了啊！所有的在这个寝室的同学都要摆出奥特曼经典 pose， 晚上11点前拍照上传，至这个查寝群，没有参与拍照的同学一律按点名不在寝室处理。学生们也说了，一开始其实是拒绝的，后来大家渐渐放开之后就玩嗨了。 哎，把这当成一项娱乐方式了。 对，其实这也挺有意思的。我估计每天还得换不同的这个造型啊。 啊，不是吧？就每天都是摆奥特曼造型，是不是？ 我跟你说，为什么会摆造型？这你没有理解到老师这个用心良苦。 嗯。 有些同学呢，比如说啊，咱一礼拜换五身衣服，咔咔咔连五张照片，老师查寝的时候腾腾腾，每天发一张，每天发一张，谁不在宿舍谁都不知道，老师也不知道。但是这样呢，老师今天说来摆一个这个奥特曼造型，今天你就摆奥特曼造型，明天你摆一个蜡笔小新造型，这摆蜡笔小新，明天是葫芦娃，后天是谁谁谁，这不是这个小邋遢，这个小邋遢没有这么多人嘛，反正就是这个意思，让你摆不同造型，这你想不到，你不能说把这个所有的这个 动漫造型都摆遍 对，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每天给你来不一样的，这样呢，学生们我觉得也有新鲜感，是吧？也愿意服从这样的规定， 老师用心良苦啊， 对呀、 啊。哎再来说这个是为了让女儿在外边放心、 哎、 一对花甲老夫妻啊，这个是比着锻炼4年能劈叉能翻跟头、 哦、 这个跪下腰还有竖叉侧手翻，这些基本功呢对于很多正在学习舞蹈的小孩来说都是很难的动作、 嗯、 然而沈阳的一位60岁的阿姨可以一气呵成的完成，4年来呢，这位就是董兰青夫妇两个人也是比着锻炼身体，老人也说了，说现在呢身体特别好，三高指标全正常。 嗯， 朋友们都问我啊，说从来没发现你说什么身体不舒服、感冒发烧这些情况，看你每天都是乐呵呵的。原来呢这董兰青也是从130斤减到了98斤，他说了，他说这个经常看到儿女不在身边，老两口身体不好无人照料这样的一个报道，他说呢，我和老伴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就想到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不给孩子添负担， 嗯， 也让他们安心的过自己的生活。 你看看60多岁这个阿姨叔叔啊，人家就是真的能下腰，能这个压竖叉侧手翻，你这哎呀 都激励了我，我觉得原来努力也是可以实现这些的。 对，你从现在开始也不晚呢。 是是是、 啊、 还有好几十年， 主要人家也是130多斤瘦啊，你得高一点再、啊、瘦到人家瘦到98斤是吧，所以说你看无论是这个从各个方面，从健康的角度、 嗯、 身材的角度都有好处，而且我跟你说是这样，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大爷，每天啊就是把腿就是咱们小区里边那种那个活动的那种器械一下哎就很简，就跟抬手似的，把腿就抬到那个、 啊、 这个健身 到这儿， 哎，对，到这儿， 啊、 对，一说到这儿，我估计大家都不用咱们说是哪儿就能知道，就到头旁边了。后来我问人，我说您这怎么做？他说嗨，一开始我也不行，就从那个慢慢的压这筋开始，每天早上起一次，下午一次，每天就2次锻炼。后来呀、啊，就是到什么地步呢？每天不抻着筋，不把腿掰到这儿，就不舒服难受。感觉自己没活动开，每天就按时按点的，甭管有什么事儿，甭管送完这个小孙子呀，或者是这个给家里边人做饭、收拾家务之外，哎，必须得上这公园稍微压压腿啊，活动活动，觉得特别舒服。这一天有精气神，到下午再来这么一次，你看人家这生活 养成了好的健身习惯。 对， 人家大爷的话也是点醒我了，就什么都得循序渐进，慢慢来。 啊嗨，你都不用你，以后咱做直播的时候把脚先搬到这儿、 哦、 啊，搬到这儿之后再直播， 我可以把鞋放这儿。 继续往下关注啊，咱们来看看那个小学生作文啊，揭秘妈妈这双眼皮是做的。 网友也说这娃不要了啊。近日的微博上呢，也是一个网友贴出了自己班级学生的国庆作文《我的什么什么》，哎，会发现大多数的同学都写的是我的妈妈。其中一位小朋友呢，就作文就让妈妈直接慌了啊。他写道：“我妈妈的双眼皮是做的，她又胖又高，老说这个减肥，可是一直瘦不下来，因为她吃的太多了啊。”有网友就说了：“这下妈妈的秘密被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亲生的， 对， 毫无疑问这是亲生的啊，坑妈是一点都不商量，一点都不含糊。 对，其实这也告诉我们了， 嗯， 有些时候啊，这个孩子的眼睛是最独到的，而且人家说话是比较直的， 对， 是不是？ 童言无忌嘛，小孩儿永远说话都是很坦率。 对，到底您这个好看不好看，这孩子人家就一眼看出来了。同时呢，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到这个您这哈、啊、又高又胖，这是怎么得到的？ 嗯， 是不是孩子都看出来吃的太多？是不是？ 哎，你还别说，孩子这作文，如果妈妈看到之后能够有一些反思、反省的话，可能会让自己以后啊，这个好好开始锻炼，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的。 对，也把腿放到这儿啊，这为什么一提到锻炼，就是这个腿放到这儿呢？ 是，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秋天哪一个瞬间让您觉得特别的舒服。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我们来听一首周杰伦和袁咏琳对唱的歌曲《傻笑》。 刚刚呢是来自谭咏麟和周杰伦的一首《傻笑》。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看着这秋景啊，其实就容易傻笑， 哎， 对吧？ 对， 看着这个，我觉得这个时候就适合啊，在一个那种古香古色的小院里边， 嗯， 哎，坐在一个这个小的一个摇椅啊或者躺椅上边，旁边沏杯茶，是不是？ 嗯， 然后呢，就旁边再搁点这个什么房山的这磨盘柿啊，然后枣啊，核桃栗子什么的，哎，这把摆一大堆，然后呢，你就再往那一看，有一伞支支着，就身上刚好洒着这个不太刺眼的这个太阳， 哎， 别照在脸上，温度适宜， 对对 对， 往那一待就觉得特别舒服。 哎呀 ，这困了的时候眯一会儿， 嗯， 然后呢，这不困的时候起来吃点什么这个水果啊，然后再看会儿报纸啊，一会儿再眯一会儿啊，一会儿把丫鬟叫过来喝，哎， 那你想的未免太多了。 就是把这个周围服务那个把我那个洗脚水倒过来。泡茶喝。 我是在想什么呢，就是可能到了秋天是提醒我们可以要把节奏把脚步稍微放慢一点， 稍微放慢， 哎， 对吧， 不要像就是之前的季节那么匆忙了， 嗯， 像夏天那么快节奏，我们可以稍微放慢一点，放慢一点脚步， 嗯， 然后呢保留一些心境去欣赏周围的美景了 啊， 嗯！ 我没发现你夏天节奏有多快啊，这已经这么慢了， 我是一年四季。 对，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对对对对， 情况不一样， 对，就心境也很重要。 对， 嗯， 一只大喵喵也说了，说这个这样的天儿啊，在我家阳台里边，这那天这阳台躺了一下午，这特别棒的感觉。 嗯 啊， 来看这位叫呢，气气，他说一件外套，一条牛仔裤，一阵风，然后一首歌。 嗯， 啊，这个好好具象啊， 对 吧？ 啊，还有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啊，这个。啊，这出没他说下雨天的时候和另一半呢窝在这个客厅的沙发里，电视里随机播放着一部电影，桌子上有两杯红酒，有小零食，然后厨房里煲着汤啊，这个依偎在一起天南海北的聊着，越聊越投机啊，聊累了睡个长长的午觉，第二天还是个周末。 那不就是明天我们可以过上的生活吗？ 对， 哎， 但明天好像预报是有雨， 哎， 哎呀， 秋天在家里边，然后听着外边淅淅沥沥下着雨， 不对，还真是人出某说的就是下雨天嘛， 啊， 下雨天，对，那正好，嘿，合适， 哎呀， 明天就赶紧窝在家里边吧。 是的，是的啊，来看呢，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只要秋风不燥，然后呢有暖暖的太阳， 嗯， 然后穿着针织的外套，甚至是去荡秋千都是很美妙的。 哎，就是我觉得这个秋天的时候啊，可以出去走一走。 这秋千也和秋天沾边儿 啊？对，这也什么季节倒是都能荡秋千， 对对对， 但是秋天主要是这个温度特别适宜，尤其是这个中午左右， 嗯， 你觉得那阳光打在身上特别舒服。在秋千上，其实也不是说像儿童时期那种就玩这秋千，哎，这荡在上面这个晃这种感觉就可以了， 对 对吧？啊。还有这个其他的朋友啊，看看那个瞎唱他说的，村子里的桂花全开了啊，老爷爷老奶奶们在这个月桂树下闲谈下棋，我提着行李走过，他们跟我说放假了，我笑着答应，头顶呢是这个蓝的通透的天，走进家门是炒栗子的香气， 嗯， 啊， 桂花飘香啊，真的想去南方体验一下 啊， 嗯。来说一下这位朋友吧，叫李梦飞，他说了， 嗯， 静静地坐在树下，微黄的大树下， 嗯， 弹着心爱的吉他，唱着我最爱的民谣歌曲， 嘿， 哎， 这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 嗯， 对， 挺好的， 让我想起了一些民宿，现在很多民宿其实就能这个满足您这些要求， 嗯， 现在民宿呢可能越来越往这些什么方向啊，就是说能在一个家的感觉，这小院就是您的，对吧？这整个一套院，可能这个小院分不同部分，那部分是那几个这个人家这个顾客的，那这几边是您的，这一个部分，哎，有什么凉亭啊，跟底下你像刚才这朋友说的，弹弹吉他呀，唱唱民谣啊，一块玩一会儿，喝点茶呀，下棋，这都能满足您，也不错， 嗯， 啊， 这也是民宿的一个特点嘛。 对，尤其是我相信，再过这么一个月左右吧，正好到了看红叶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您要是能找到这么一个民宿啊。这个待一天，然后白天能上山看看那个红叶，是一种特别棒的享受。 嗯，这个配合这么美的景色， 哎， 放声歌唱， 嗯， 哎呀，那感觉应该终生难忘吧。 嗯 嗯，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